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一聊如何正确的使用效能的度量。在上一篇文章中，我给你介绍了效能度量的定义、作用以及几个使用误区。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软件系统异常复杂，度量指标无法覆盖其所有参数，从而容易被数字游戏所欺骗。竖井指标的提高不等于全局指标的提高，局部的优化不等于全局优化。研发效能指标的度量一般是用来衡量软件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但公司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能否产生用户价值，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正是因为这种种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业界甚至有人认为研发效能的度量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使用恰当，效能的度量是可以给公司的研发带来非常大的好处的。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国内一个大概20人的研发团队，研发流程混乱，产品发布经常推迟，但是大家都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于是团队负责人决定引入数据驱动开发，项目经理正式跟踪研发过程中每一部分的耗时，并在功能发布之后复盘。复盘的时候，大家发现整个研发过程耗时分布如下：开发耗时一周，联调耗时一周，测试发布耗时一周。大家一致认为联调耗时一周是最需要优化的地方，于是对联调部分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根本的原因在于前后端沟通不顺畅，常常出现后端改动 API 但前端不知情的情况，这是耗时最主要的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最终引入了一个 Mock Service， 并规定在每个功能开发之前，前后端要规定好 API 的格式，并由后端产生一个 Mock Service， 让前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 API 可以调用。后端如果改变 API 的格式，必须通知整个团队，并立即更新这个 Mock Service， 这就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沟通不顺畅造成的时间浪费。两个月以后，这个团队的平均开发周期有了明显的改善，分布如下：定义和生成 Mock Service 耗时一天，开发耗时一周，联调耗时一天，测试发布耗时三天。可以看到，虽然定义和生成 Mock Service 需要额外的一天，但是联调的周期缩短了四天，测试发布的周期也缩短了两天，所以整个开发周期从三周降到了两周，效果显著。在这个成功使用度量的例子中，该团队主要做对了以下三点：一、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度量指标，度量产品生产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数据，而不是直接去查看某一个竖井；二、使用度量来寻找问题，而不是用来打绩效考评；三、使用度量来检验改进措施的效果。从我的经验看，成功使用度量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对度量的分类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然后根据效能度量的特点以及自己团队的目标来选取度量的指标和方法。在我看来，要真正发挥度量的作用，找到合适的度量指标，必须先对指标进行分类。我推荐的分类方式是两个维度，团队维度和个人维度。其中团队维度又分为速度、准确度、质量三个类别，所以一共有四个类别。一、速度，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速度指标主要用来衡量团队研发产品的速率，比如前置时间，也就是从任务产生到交付的时长。二、准确度，关注产品是否能够跟计划吻合，跟用户需求吻合，能否提供较大的用户价值。一个例子是功能的采纳率，也就是有多少百分比的用户使用了功能 X。 三、质量，如果质量有问题，那么产品的商业价值会被大打折扣。质量包括性能、功能、可靠性、安全等等。四、个人效能，个人开发过程中的效率指标，比如开发环境的生成速度、本地构建速度等等。根据经验，我总结了一张导图，展示了这四个方面的度量指标供你参考。可以看到，我一共给出了40多个指标，从名字上可以看出他们大概要度量什么。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后面的度量指标推荐时，我也会与你讨论其中几个指标，如果具体哪条指标不清楚定义，你可以自行查阅或者留言给我。另外， 你现在只需要对这些指标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到用的时候再回过头来深入研究，选出合适自己的就可以了。接下来我就直接和你推荐效能度量的一个原则和四个使用方法。效能度量的原则，效能度量不要以绩效挂钩，而应该作为参考和工具，帮助团队提高效能。效能度量不要以绩效挂钩，是正确使用效能度量最重要的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无法覆盖 100% 的度量指标，把度量与绩效挂钩就一定会产生做数字的现象，这时使用效能度量非但不能起到正面的效果，反而会对团队和公司造成伤害。管理者们常常倾向于使用度量与绩效挂钩这种方法，是因为它能具体到数字，方便管理。这种错误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如果你只能记得这篇文章的一句话，那我希望这句话是效能度量不要与绩效挂钩。 Facebook 就刻意避免把效能度量与绩效挂钩，比如代码审核相关的效能度量页面并没有包括审核的提交个数、代码审核的时长、代码审核通过率这些常见指标。如果有团队提出要求要获取这些数据，那么我们工具团队只会提供一些脚本，让团队的主管自己去获取所需要的数据，而且获取的方式并不那么方便，同时团队成员也不能在 Fabricator 的网站上直接查看到这些数据。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主动避免度量，从而避免它与绩效挂钩的例子。不能把效能度量与绩效挂钩，那怎么样才能使用度量提高效率呢？答案是提供度量作为参考和工具，帮助团队提高效能。度量一旦与绩效脱离关系，就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和工具，帮助团队持续进步。比如下面的这些度量指标，缺陷密度可以让团队了解产品质量的走向，新旧 bug 占比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技术债的严重程度。即使是代码行数这样臭名昭著的度量指标，如果只是作为参考，都可以帮助团队和成员提高。在 Facebook 有超过四套的数据展示面板工具，这些面板工具使用起来非常灵活，开发人员可以自己定制面板展示对自己有价值的效率度量，比如上线前的高优先级 bug 数、未完成 bug 数、燃尽图等等。我们每个团队都是主动的去使用这些面板来帮助团队达成业务目标的。下面我就来向你推荐四个度量的使用方法。第一种方法，目标驱动度量对的事。提供用户价值是公司存在的根本，因此与之相关的指标是最最重要的，这一点非常好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下的几个相关指标比较有效。一、净推荐值 NPS 是通过调研了解用户对产品的满意度，实用性非常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可以查看一下这篇文章对 NPS 的介绍。二、系统 App 宕机时间和严重线上事故数衡量的是系统的可用性，通常会与用户价值直接挂钩。三、热修复上线时间指的是一个热修复从编码完成到部署到生产环境的时长，关系到解决重大缺陷的效率，与用户价值强相关。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再去看一看准确度的其他几个衡量指标，根据团队的实际情况找到能够最直接衡量产出的有效性的指标，而不是一定要采用上面这三个指标。第二种方法是先从全局上找瓶颈，再深入细节。我们前面提到过，在度量效能时，很多团队往往是一上来不加辨别就扎到某个竖井里边去寻找问题，这样的局部优化往往对全局优化无效，还会影响团队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的效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检查全局，找到关键的瓶颈之后，再进入细节分析解决的环节。具体实现起来，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收集产品周期中每一个阶段所占用的时间，包括计划的时间和最后实际花费的时间，然后寻找问题最大的地方。具体耗时收集方法大概有两种，一、人工收集，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项目经理手工收集研发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耗时。二、通过工具来收集，比如 Trello 的任务显示看板或者 Jira 的看板，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环节有多少任务以及它的流动情况，从而直观地识别瓶颈。收集到每个环节的耗时之后，下一步就是去发现瓶颈。除了上面提到的直观的观察之外，我推荐一个工具累计流程图 CFD。 具体方法是，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每天统计各节点中的任务数量，绘制出来就形成了一个累计流程图。比如说我们统计代办 backlog 开发测试生产这几个节点形成的累计流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从水平方向看，代办和生产这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就是交付时间 cycle time， 也就是从开始开发到交付的时长。垂直方向的距离则代表 WIP， 也就是系统中的任务数。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务在流程中的流动情况，并直观地发现问题。比如 WIP 数值变大，交付时间变长，通常都代表研发效能下降。可以看到，累计流程图对于查找全局的瓶颈非常有用。实际上，我们还可以通过它来预估发布日期，查看开发是否被阻塞等等。这里有一篇文章讲述如何通过累计流程图找到问题并且进行调整，供你参考。第三种方法是通过主观的方式来评价提高效能。没有客观的办法去衡量团队和开发人员的生产效率，并不意味我们无法去衡量它。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尽量公正的去通过主观的方式去测量它。事实上，平时工作中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比如在一个团队里边，大家通常都能对谁是技术大牛达成共识，这是我们的大脑依据平日收集的点滴事实做出的判断，也是因为当前还没有比较好的 AI 系统能够自动做出这样的分析，才显得非常的主观。所以我推荐收集人工反馈的办法来帮助我们做出尽量公平的主观评价。针对研发环境、流程、工具的效能进行评价，可以使用公司成员对研发效能满意度的净推荐值来实现。虽然现在还没有很强的理论依据可以证明这个指标可以大幅度提高研发效率，但从我看到的许多真实案例来说，事实确实如此。满意度会让员工工作更积极，而工作积极又能提高满意度，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在 Facebook 内部工具组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季度都会通过问卷调查来收集开发人员的建议。另外，我们还有 IRC 聊天室类似的工具来提供大家讨论和吐槽。这些反馈都会成为我们工具团队调整工作内容和优先级的依据。至于调查问卷的内容，具体来说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冲刺的准备充分度、团队沟通有效性、冲刺过程的效率、交付价值如何、交付信心如何、对产品方向及路线的兴奋度等等。针对个人效能做评价，则可以采用类似360度绩效考评的方式来收集同事之间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基于在用户价值输出方面做出的贡献，包括自身产生的价值以及帮助团队成员产生的用户价值。因为如果一个员工可以很好的产生出用户价值，那么他的研发效率通常也不会差。其实Facebook 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来评价员工效能的，虽然主观，但是很公正。我整理了一张表格，列举了一些可以用来收集反馈的问题，涵盖了开发效率、质量、团队贡献等角度，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些问题。第四种方法是关注个人维度的指标来提高效能。个人效能相关的度量直接反映开发人员的开发效率和满意度，对团队的产出影响很大。所以作为管理者或者是内部效能团队，应该去关注开发人员的高频活动，并自动化和优化这些步骤，让开发人员能够专注于开发。一般来说，个人调测环境构建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它描述的是开发人员在本地做好一个改动到能够进行本地调测的时长。开发人员每次修改自行验证都要经历这个步骤，对它进行优化就非常有用。我以前在 Facebook 的时候，后端代码以及网站的绝大部分修改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在本地开发机器上使用线上数据进行验证，非常爽快，效率极高。但是我曾经在其他公司见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修改需要在本地编码，上传到服务器编译，再通过工具下载到另外一个机器上验证，这一整个过程耗时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验证时发现一个简单的错误，修改后简单的验证也需要花费一个小时。不难想象这种情况下开发者的沮丧心情。如果能够解决个人维度上这样的痛点， 必然对提高产出和士气有重大的帮助。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效能度量的指标和推荐使用方法。接下来我与你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知识点。首先，我将度量指标分成了准确度、速度、质量和个人效能四个方面，并列举了40多个具体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软件研发以及效能度量的特点，给出了一个原则和四种建议的度量方法。原则是不要以绩效挂钩，而方法包括目标驱动、度量对的事、先从全局找瓶颈、再深入细节、通过主观的方式评价提高效能、关注个人维度的指标提高效能。在下图中我给出了这四种方法及其基本思路，方便你复习参考。研发效能的度量很灵活，也很容易踩坑，所以我希望上面这些原则和方法能够为你实施度量做参考，从而达到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以下几个收效：一、跟踪团队的表现，提高团队的绩效；二、提高项目计划的准确度；三、了解流程是否有效，寻找需要改进的关键领域。最后，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个人对效能度量的两大感受。一、度量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我们要切记度量的真正目标是提高效能，千万不能舍本逐末。比如说，如果发现度量花费的时间超过了收益，那就不要去做度量。二、虽然我们推崇数字驱动，但是在效能的度量上不要迷信数字，适当的使用主观反馈，效果反而会更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下面我来给你出一道思考题吧。你能从下面这张累计流程图中看出什么问题吗？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图片。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